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旭日升了又落，直到傍晚，任安乐才醒过来。恢复神智的一瞬间，他只觉得全身骨头跟散架了一般，有种重新活过来的舒畅感。竹屋外有稀稀疏疏的声音，想起昏睡前的一幕，任安乐起身朝屋外走去。屋外的空地上生着一堆火，寒夜靠在树下，手里拿着一只兔子在烤。精神头还好，只是面容仍然苍白羸弱。任安乐在心里舒了口气，想着他一身功力也没有白费，欠的冤枉债倒是还得干净。 皇家的命还真是金贵啊，你都把自己折腾成这模样了，阎王也没胆收。 有你在这边拉着我，别说阎王，怕是佛祖都不敢收。 吃了快点进去，我可不想再收几天。 安乐，过来。 寒夜换任安乐的声音很是有些低沉，带着余韵。任安乐一愣，回过头撞进寒夜望过来的眼。寒夜拍了拍一旁的草地，然后朝天上指了指。 过来，看星星。 这种骗小姑娘的手段也敢使到我身上来。 任安乐嘴一撇，心里这么想，却三两步走到寒夜身旁，没志气的一屁股坐下。山谷因为四面环山，空幽而宁静，繁星闪烁，抬头望去，天空格外纯粹，一片静谧。 宫里从来没有这样的夜晚，也看不到这样的风景。 晋南的大山里也没有。 晚风骤起，寒夜的袖摆和任安乐的裙角缠在一起，两人面容平静，仿佛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战已经变得十分遥远。任安乐没有责问寒夜为什么要为他挡下那一剑一掌，寒夜也不曾开口问任安乐失了一身功力可会后悔，可是值得。其实于他们而言，有很多事早已不必开口。两人半晌无言，任安乐合眼，静静听着溪水潺潺流过的声音，隐约会有几声鸟叫，枫叶落下，轻轻地拂过额角。 安乐，活着真好。 是啊，活着真好。 能活着，和你在一起，真好。 我亦如此。寒夜， 安宁立在尚书房里，浑身冰凉，难以置信地望着嘉宁帝。 父王，你是说皇兄和安乐掉下了化元山的山崖？ 正清密信里说，你皇兄受了重伤。 那安乐呢？ 安宁脱口而出，迎上嘉宁帝疑惑的眼神，他声音低了些许。 皇兄受了伤，如果安乐无事，应该会照应好皇兄的。 唉，他们一起落下了悬崖，朕让你即刻启程，将太子寻回来。 父皇，我去之前，希望您能答应我一件事。 何事？ 皇兄是大晋太子，有人胆敢加害于他，便是挑战我大晋国威和整个皇室，无论是谁，父皇都必须严惩不贷。若安宁带皇兄平安归来，请您给他一个交代。 安宁掷地有声，定定望着嘉宁帝。皇兄和子元生死未知，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嘉宁帝眯起眼，不自觉地摩挲手上的扳指，抬手朝桌案下昂首而立的长女望去， 感觉到书房内陡然沉下来的气氛，赵福耳朵竖起，愣是没敢抬眼。 安宁公主果真是个彪悍的主，能和倾城老祖合起来算计太子的，不过就是为了那储君之位。朝中和后宫合起来数，也只有那么几个人够格。陛下到如今对太子失踪之事秘而不发，便是为了不将此事扩大。此事一旦大白于天下，太子一派的人自是要借机而起，横生波澜。若是往常，陛下或许不会姑息，可如今朝堂经不得一点风浪。 安宁，不要胡闹，这件事朕自有分寸。 哼，父皇，皇兄的命在你眼里，难道还比不上朝堂一时的动荡？ 安宁， 朝中能做到此事者寥寥无几，他们要皇兄的命，为的就是东宫太子之位。如今父皇成年的皇子里只有五皇兄和九弟，五皇兄醉心佛法，不介入朝堂。父皇，这件事是谁做的？您当真不知？ 此话落地，赵福倒吸一口凉气，心底竖起大拇指，终于抬起了眼。皇位相争本就是天家见不得光的隐秘，帝王之术只在制衡，如今朝堂左右两相分庭抗礼，才能使皇权稳固。降罪左相，让东宫势大，无异于动摇地位。嘉宁帝即位16年来，敢如此质问他的，还只有面前的这个安宁公主而已。嘉宁帝猛地起身，手边的杯盏被他猛地扶到地上，怒道： 哼，好，好啊，你拜了敬玄为师，在西北领了几年军就无法无天了，混账东西，给朕跪下！ 安宁神情不变，硬生生跪在碎片上，膝上不一会儿染出斑斑血迹来。她不同于一般的皇家公主，她生性傲气狂放，这么一跪就带了几分喋血沙场的悍气出来。她抬头看着怒气满溢的嘉宁帝，突然开口： 父皇，皇兄他太难了，您别再为难他了。 他难什么？朕用尽心力培养他，兢兢业业保住江山，还不是为了他？你还要朕如何呀？他一个大晋太子，连这点苦难都受不得，日后如何执掌天下？ 父皇，皇后娘娘过世的时候，皇兄只有7岁。 安宁一句话，嘉宁帝神情猛地一僵。 在帝北城亲口颁下赐帝家满门死罪的圣旨时，皇兄12岁。 赵福这次干脆连呼吸都停了片刻，不可思议地望着安宁。 如西北戍守边疆那年，皇兄15岁。 安宁缓缓起身，膝上的鲜血滴落在地，溅出触目惊心的纹理。 父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皇兄今年只有22岁，他甚至没有为自己活过哪怕一天。如果这次他回不来了，还要这把椅子干什么？儿臣会领兵去化元山，但不能领君命，保证一定能带回活的皇兄。 安宁说完，转身出了上书房。直到安宁的脚步声完全消失，赵福都没有听到嘉宁帝的呵斥。上书房内一片安静，安静的有些诡异。他小心地抬了抬头，朝玉座上望去，突然一怔。嘉宁帝脸上仍是平常的威严凌厉，只是整个人却仿佛瞬间老了数岁。半晌，他听到玉座上苍老的声音： 他生来便是皇家嫡子，这是他的命。 不管京城里如何惊涛骇浪，化元山下的谷内仍是一片平和，或者说过于平和了。寒夜似是要把这20几年的悠闲日子都补回来一般，每日以有伤在身的借口正大光明地犯懒，除了吃就是靠在树下晒太阳，不过几日就养得富态圆润起来，一点都不像落难逃生的倒霉蛋。 反倒像个十足的纨绔公子。直到任安乐实在看不过眼，把他拧着在山谷内走了一圈后，韩烨才苦着脸每日陪他走上半个时辰。有一次两人进行每晚例行活动看星星的时候，任安乐皱着眉问他， 怎么一到这么个鬼都见不着的地方你就成这样了？温润刚直呢？睿智威严呢？ 平日里你见着的是太子，现在凑合着过的是韩烨。 韩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特别亮，里面还带着温煦的笑意。任安乐一时晃神，差点来了句我也差不多，平日里和你君君臣臣推礼貌的是任安乐，现在恨不得揍你两拳的是帝子元。只是到了最后关头，他给硬生生憋了回去。他知道有些话一旦开了口，便如覆水之舟，再也难回了。第十日，韩烨的伤口终于拆了布，能入水了。任安乐忍够了他一身臭气，哼着小调把他领到谷后一处隐蔽的水源旁，神气地指了指。 喏，本当家今晚把这泉眼赏赐给你了，好好洗白了再回来。 任安乐说着转身就走，猛不丁被一双手拉住。他回过头挑眉看向韩烨，韩烨放开他的衣袖立在小溪旁，朝着水里指了指，突然开口， 你先洗个脸吧，要不等我洗了水就脏了，这里是活泉，明日你洗的时候水就干净了。 任安乐怔住没动。 安乐，我又不是要扒了你的衣服，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 话音落耳，任安乐眨了眨眼，差点笑出来。他在强盗窝里长大，成日里混在身边的都是口无遮拦的野蛮汉子，什么混话没听过。倒是韩烨也能说出这种话，让他颇为意外。任安乐想着，朝身旁一人高的石头上一靠，声音懒洋洋，对着泉水指了指，模样说不出的轻佻。 殿下，臣不嫌弃你，臣就在这儿看着你洗浴，等你洗得白白净净了，臣便用这水来洗脸。殿下是君，能有此殊荣是臣的福分。 任青，果真？ 任安乐老神在在的点头。韩烨挑了挑眉，开始解腰间锦带。韩烨的动作用慢条斯理四个字足以概括，他的手修长光洁，骨节分明，这么一动便带了几分天皇贵胄的优雅出来。任安乐恍若毫不在意，笑吟吟地看着他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